as you go with the ocean eyes. Under the stars, under the afterlife, it was a different world with you. Why'd you have to?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上传大脑这个节目。上传大脑是由虾丸和床塔两个主播为大家呈现的。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零期。虾丸和床塔两个人都住在瑞士，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但是我们两个人一见如故，所以在现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有一些空余的时间，我们就打算把上传大脑这个节目做起来。初衷也很简单，就希望它能记录我们两个的情感思考与表达，也希望这个节目能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之所以说这是第零期节目，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就是原汁原味的一帧没有剪的把我们 Skype 上的对话直接呈现给大家，所以里面会有一些卡顿呀，然后有一些喝水的声音啊，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允许我介绍这首正在播放的好听的歌，它是由法国的 Keith West 与 Sophie Simmons 合作的一首 Beautiful Life。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虾丸和床塔都聊了些什么吧。 明天能够调整过来，但是基于最近的一段时间，尤其是想想啊，好，从床之后，然后有一段作息就特别混乱，然后我基本上晚上两三点钟才能睡着，或者是更晚，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早上能起来，但是白天可能干点正事儿，又昏昏沉沉又睡过去了，不负我床塔之证明。 先介绍一下名字。 对，这个所以 床塔就是躺在床上，跟水塔一样，然后什么都能在床上干了，是吧？ 树塔，水塔都差不多吧。 哦，树塔是那个，是那个特慢的那个。哦，对。对。 对，然后我小时候还不认识塔这个字儿，我一直觉得它像 赖。 可以，反正就是赖了巴巴的。麻麻咧咧的。 我们家门口就是老能听见那车，这是那个公交车，就我们家门口那火车一点都没减，就是他每天那个 rush hour 的时候，就是六节车还是六节车，然后但你看那个车。 他们说 STP。改那个什么， 但我觉得好像那个城里的这种就城际火车它就没减，然后每天照样发，然后我一看整个那火车有那么一个两个人儿，也就那样。 哇塞，他们也听说他赔本儿。 就是那我觉得我才赔本呢，我买刚换的那个免卡，就是那个 我也是。 哎， 对，你先停他一个月，你停了吗？ 对，我昨天刚弄的。 哦，我也是前两天，然后我还是给他那个在网上那个系统填交的，他本来有个电话打，然后说根本就是直接告诉你这个打不通，不是，他说好像说那个现在有一个什么大量的这个要求去听你的卡，然后就给了一个网站，然后我就填那个。 对，然后我那个。收的回信也是说那个大量 啊，对，我也是，所以我就不知道到底停没停。 没错，哎，真行了。哎，那你那个那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你都干啥？看书？ YouTube 啊？ 看 YouTube 啊？对，那肯定。 看 YouTube， 然后有时候看电影，所以导致我最近看了好多电影。哎，其实咱俩聊这也可以。其实想跟你聊的东西还蛮多的，然后最近看了好多好多电影，然后我刚才还想到一个 topic 想跟你聊，但是现在不记得了， 一会儿就想起来了。 哦，我想起来了， 这么快， 咱们也可以聊，对，咱们脑子好，那个咱们也可以聊，就是 比如说从今年年初这个疫情，然后心理的变化，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就是经历了很多心态上的变化，然后也前所未有的体会到了就是中国欧洲吧，或者是说跟其他各个国家文化上的不一样啊， 没错， 还有一些这种 identity 的这种前所未有的觉得的那种自我身份认同和识别，对文化的这种融合和剥离，就是好多好多。 好，咱们可以从这儿开始，因为咱们上来也在说这疫情，我们家门口这个火车什么的都是跟这个， 对对对， 是， 对，可以。 嗯， 然后这几天我会不断去回想2003年，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经历非典。 对， 然后这两件事儿又可以有一些对比，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嗯，好啊。 因为我其实问一些身边的朋友，就是年龄上差不多的，好多朋友他其实没对2003年非典反而没有什么 没有经历。嗯。 可能当时影响最深的几个城市也就是北京，广州， 是 香港， 反 而不是这种大面积的波及全中国。 对，哎，那个时候你上高几啊？ 我上高一。 那时候我高二。 比我大一届。 青春年华。 那当时你们呢，你们学校有停课什么的吗？ 对，当时我们是在北京嘛，所以确实是停课。然后家里头在停课之前就不敢让我坐公交车回家了，然后就得让我哥哥来接我。当时我哥哥他是比我大10岁了嘛，所以他有车，而且他女朋友就在我们那个学校边上，所以他每次接他女朋友回家顺便把我带回去。然后但是在北京城里头，你想停车就特费劲嘛，所以他每次就是要在我们学校绕一圈一圈一圈绕，然后等着我下楼，所以他每次都是特生气，说我让你下来就是现在下来。然后就害得他老得在外边绕圈，就那样。我就 那个时候是刚开始。 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有一阵了，因为我住校，所以就是一个星期才回去一次，大概他接过我那么一个月，然后就停课了。我印象是那样。 高一的时候我也住校。 嗯， 然后当时在天津，特别巧是我们高中那一年正好在翻新校舍，然后我们就借了别的一个学校一个高中的校舍。然后因为离市区，其实现在回想那个距离不算远，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觉得那么远，然后我们就 option 可以住校，就是觉得是远的，然后我又特想体验那种离家的集体生活，我就也申请住校了。然后对，但是反正高二高三没再搬回了我们自己学校之后，其实还可以住，好像就没有再住校了。还可以住还是说有一定距离之内的人才能住，不太记得了。但是就是所以就印象特别深那段时间。因为虽然好像后来有一段时间回家了就停课了，但是中间没停课的有一段时间是基本上也不怎么上课，好像光上体育课 啊。 然后就是增强身体素质，然后就天天在外面玩。 这倒挺好， 一段欢乐的一段欢乐的那个青春时光。 那你们是就是停课以后有什么变化没有？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就是比如说上操，原来是一个人挨一个人米距离，后来就变成4米，就中间隔一个人。 有印象。 然后 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地方就是就有印象非典那个事儿，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说要保持人与人距离。我都没有太大印象好像要戴口罩。 那会儿是就是已经开始起来的时候，然后我还得再坐公交车，就家里就必须让我戴着口罩回家。我还记得特清楚，有一次那会儿公交车已经没什么人坐了，然后后边是一老大爷，他就一直咳嗽，就坐我后边。 然后给我吓的，但我又不好意思走开了。我说要不然要不然多不给人面子，他就还坐人前面，但是就戴着口罩，那时候有那印象。然后后来我们返课之后，住宿也是原来一个宿舍八个人，后来就是四个人那样，就先紧着高三的复课，然后我们再复课，等于高一的就不用住宿，他们不用来嘛，然后我们就可以，原来一个宿舍就分成俩，那么住，然后每天进学校的时候都要量体温，然后我记得 你们要喝中药吗？ 好像不用喝中药。 我有点印象，我们食堂好像还发一种，叫绿豆汤啊，还是 啊，对，绿豆汤应该有， 我忘了是什么东西，反正喝一碗。 嗯，然后那会儿我们就是量体温，我和我们宿舍最小的那个女孩，我们俩老是37.2度，然后就我们俩每天都是，哎呀，怎么办？又得进去了。然后，但是就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俩比他们小一点，所以体温会高一点，我觉得 是 吧？ 哎，有 可能，不 是说小朋友体温会高一点吗？可能有可能。 然后那会儿还有上课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班一上，好像是就是挺高级的，当时是一个老师在那讲，然后其他班就直接看电视，然后等于老师就在一个班里头教课。 哦， 嗯， 那我们这些好像都没有，或者是我可能应该不是，应该就是都没有。 然后那会儿 但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北京就是当时比较严重，要比 对 疫情严重的多。 没错，而且那会儿停课的时候在家，老师也是就是开始给你一堆讲义，然后自己在家看。然后我们家也没有打印机什么的，也没有电脑，我记得。然后就跑到我姨家，然后还得在我妈他们单位打印一大堆东西，然后拿过去，然后再跟着上 边。我都没有。那个都没有当时听课怎么学习的这段印象，就说明我肯定是荒废掉了。我唯一有两个片段的记忆，一个是当时我们政治老师是一老太太，然后就特别特别认真的跟我们讲，因为大家当时心情已经特别放松了，就是不怎么上课，然后马上就面临着那个可以停课，就特别欢乐，夏天也要来了那种感觉。 是。 然后政治老师讲，那个现在就是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然后。这就如同当年的文革，在十年浩劫当中，那些人默默在学习的，在文革结束之后就考到了。然后你现在，你如果你就这个就开始放松自我，然后在这个不知道停多久的这个时候， 不愧是政治老师， 散漫了，然后你就会落后了。然后我就是说他说的第二类人。 嗨，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好像我们有期末考试，然后考得一塌糊涂，我都当时害怕会溜级，因为我物理考得巨糟糕。但是那年期末好像最后就说完全都不算什么。 啊，对啊， 就是什么都不算就过去了，也不用补考，也不用什么算分，也不用选。留级的怎么？ 那我倒挺好奇的，就是你现在是就是在家工作嘛？然后你觉得是在家工作效率高，还是在公司，就跟同事在一块儿的时候效率高？ 我这个工作有点特殊，是我有一个偌大的办公室，但是只有俩人。就是我去办公室的时候呢， 也差不多。 有的时候差不多也是一个人。然后我现在在家工作呢，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在办公室工作效率高一点，至少就是有那种那是办公室的感觉。其实我挺希望能有一个一个比较正式的工作环境，周围有很多同事。其实说说好像我因为来了这儿之后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工作，然后在北京的话工作了不到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那个算是一个办公室有同事的感觉吧。对， 你会比较喜欢那个？ 因为现在见不着人了，所以我觉得会喜欢那个。 我就不是，所以我也是那个非典的时候自己在家学的特好，然后回去一考试分特高那种。 哎， 哎，有意思。 对，然后我现在也是，我自己在家工作，我就特美， 效率倍儿高，是吧？ 对对，而且终于不用跟他们那儿闲扯淡了，就那种感觉。 哎，那你适合 home office。 对，我就特别适合 home office。我原来一到办公室就觉得，哎，就是唉声叹气的。然后现在我觉得，哎，赶紧上班了，就每天都高兴。 但是你这么样说起来的话，我现在回想，其实我也是自己，如果这个事儿我特别投入认真，然后又喜欢的话，我自己一个人效率非常高。 我是那种很讨厌别人告诉我怎么做的那个性格，就即便是原来在学校里老师告诉我，哎，你要这么讲给你听，然后这么做题，我就很不喜欢。然后我现在到单位也是，就是你知道我们那种技术工作，然后全都是男的技术员那种，一个个都清高的很，然后都觉得自己特牛， 天下无敌。 对，然后他老觉得，哎，你干嘛那么多，你得那么做。我说这是谁的活儿啊，要是你要是做你就做去，我要是做你就别管。就是我是这种性格。 林峰是瑞士人。 嗯，哪儿都有，就我那小头都是印度人。 啊 啊，就更有点那样吧，但他还行，他还不错，就是偶尔会，反正就那种男的自信心一上来就有点这样，反正。 我觉得男的可能都这样吧。 对，那会我在上海出差也是，然后碰到那边那个跟我对接的那个小头头，也是天天的就是说，哎，你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不那么干？我说，哎呦，我怎么都这样？所以我特别喜欢一个人 home office， 自己说了算。 嗯，其实我想一想，可能我的性格也是如此，跟你是一样。 嗯， 但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自己去想，会就是自己一个人待时间长会不开心，或者是会觉得自闭，或者会觉得特孤独。就是觉得啊，会不会有同事就会比较那什么。可是说实话，我们这工作它有一个特殊性，是平常可能自己待着时间比较多，然后如果有赛事的话就会聚到好多人。 嗯，对。 然后这个时候吧，我就会产生一种自我批判，是不是因为我平常没有跟别人配合过。 哦，然后 所以就会有很多地方需要磨合，但是其实也还真不是。就是 你觉得和人工作的时候，他们也是你的同事，但是平时不在一起工作，是这样吗？ 还不一定，有的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个赛事的话，他可能会有组委会的人，可能有当地的志愿者，就可能就是只会见这一面，前面也没有交集， 以前也不认识， 死后也不会认，对，以前也不认识，死后也不会有交集，然后。 我觉得这种就纯看运气了，有的时候就能碰到特好的人， 这说不准。 嗯， 有的时候就会碰到，会特别如果就我就会比较感慨，就如果碰到了特别搭，然后一起办事特别就感觉特别，或者是特别 合拍， 思想行为都一致合拍的那种，哎呀，我要是有同事多好呀。但是遇到特别不靠谱的，我就会，或者是特别不合拍的，也会挺纠结的。我就在思考啊，是不是因为我平常见不着人，所以我比较孤僻，产生了自我怀疑和批判。 我觉得就是要消除这种自我怀疑，就是我最大的目标。最近嘛， 就是通过自我发掘嘛，慢慢的来来消除。 那天不是咱们跟那些聊天也是嘛，就是我突然也豁然开朗，并不是我自己的原因嘛，对吧？确实是那些领导他也没当好领导，所以咱们就不用这么 不用纠结， 对，然后这么找自己的原因。 嗯， 哎，对，那说到就是咱们说十几年前的非典，然后和现在，你感觉这回？就是对你的影响会肯定要比那时候大，一个是年纪，还有一个是这回的本身疫情的影响就很大，它厉害程度也比那会儿要大，对吧？ 对。 那你现在就是感受比较深的，咱们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聊聊。哎，你觉得你在朋友圈里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心态的比较多？然后你自己的心态有什么变化没有？从最开始到现在大概俩月， 还有对比非典来说嘛，我觉得如果对比非典的话，现在回想我其实那时候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大家虽然都感觉人心惶惶，但我从来没有觉得真正意义上的害怕。 嗯， 然后这次现在在家里待着了，其实心理上还好，但是中间有一段过程我是觉得挺忐忑不安的，就是好像真的产生过一段真正意义上的害怕。然后我的心态的变化，因为传出疫情好像我印象比较深是19号还是20号， 对， 就去看到新闻了， 就说武汉 当时 要封城， 对， 嗯， 武汉是23号封城的吧，可能突然之间23号吧， 啊，来不及了， 24号过年，他是在过年前一天， 哦， 我反正印象中是我19号或者20号可能看到那个新闻了，就然后当时我正好在那个圣莫里茨，是洛桑青奥会，然后 哦对，我知道那个， 对，我那个时候在那边，然后在 Estes Village 那边，然后还是别人，我都不太记得，是好像外国人有问我这是真的吗，然后我看一个穿全副武装的那个那种医护人员的那个视频的 照片，哦， 我当时挺害怕的，就是那一瞬间好像就把我就是有一些非典的记忆带回来了，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最深的恐怖可能就是非典了，真的没有想过这件事儿要会发展的比非典还恐怖， 而且当时肯定没想到会最后也会来到国外，就这个病也会带到国外来，当时我就没有感觉到会这样。 我其实有一定的预见性，可是就是，我想我大概是22号从 St. Moritz 回到洛桑，然后23号那天就说封城了，然后我还在洛桑工作，然后24号我就是周五，我就打算回到 Chuuk 这边，然后顺便过三十儿，我当时就去买了2盒口罩，然后买了那个消毒水儿。然后给我那边的房东也备上了，因为他老人，我就觉得挺危险的嘛。哎，当时应该不是这么想的，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病好像是对老人比较危险的，想着先买上吧。然后我那天24号就戴着口罩坐着火车回来的。 啊，然后你没害怕？ 没有啊，就是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外国人会对口罩这么的恐惧，而且我觉得吧，那个时候也没有异样的眼光。只不过的的确确好像我的周围没有人做，对，全程我还挺开心，真宽敞，全程也没有人坐，这3个多小时火车，然后也没人坐我旁边前后左右，但是那个周末之后我觉得才凑个，我都忘了具体的什么时间了，但是我就感觉到了，我就没再戴个口罩，因为我感觉到了越来越深的害怕，就是好像咱们这边当时不是害怕的是病毒，而是害怕对亚裔或者是华人的这种歧视。其实来瑞士这么多年，我觉得从来没有感觉到任何歧视。 哦，真的？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 我来时间短了。 可是你在别的国家，你在英国感觉到吗？ 那是相当的严重了。 我觉得就是来瑞士这么多年，去别的地方旅游。唯二的两次让我感觉到的歧视，一次是在爱丁堡，一次是在英国，一次是在奥地利。我现在转机从来都不从维也纳走，我觉得感觉人不是那么 nice， 不是那么亲切友善。 哦，真的啊。 然后对，然后在英国的那次是特别无厘头，就是真的是就是我过马路，然后在那等红灯，然后对面也有一个女的拉着一条狗在那等红灯，然后离着也不能叫8丈远，不是一条北京那么宽的马路，但是也是一条马路，他就开始骂我，然后具体骂什么我也不，但是我知道他骂我，然后反正就是具体骂什么我真不记得了，是亚洲人还是中国人怎么着的，反正就骂，就一路就骂，然后骂到我们擦身而过，他还在骂，然后骂到我们都已经背道而驰还在骂。 他是不是那种也是那种特 loser， 然后穿的也不怎么样，甚至是吸大麻的那种女的，在英国特别多。 看着精神状态反正不是那么好。 对，就不正常的那种人特多， 有可能 是白人对吧？ 白人。 对，基本都是，就是如果白人的话，就是酗酒，要不然就是吸大麻。嗯，我在英国就这种事儿遇到太多了，太多了。就基本能麻木，就唯一一次是比较厉害了。嗯，当时对啊，当时是还就是三月份，然后大概晚上七点在大马路上，然后就有男的就从后边叫我，他们就叫 love、 嗯、 就管女的就会叫 love 那种。然后我一听，就你从后边叫我，我哪知道你叫没叫我，我就当他没叫我，就往前走，就当没听见呗。然后他就追过来，他说你怎么那么就是 rude， 然后他说你怎么不理我吧吧说，然后就看我不理他，然后他就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厉害的在骂，然后骂完了之后看我还不理他，他就是把我给拽停了，然后就打了我。就拿拳头打了我一下，然后我基本就已经倒地了，就那样，就挺厉害了。那然后就是当时我就一下就傻在那儿了，就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被打。原来我知道就是英国人可能嘴上特欠吧，但是不至于打人。然后那是第一次，就完全的傻愣在那儿，都不知道要干嘛。然后他就走了。嗯，然后旁边后来就缓过神来，嗯，我就开始喊，我就在那喊，我说谁能帮我一下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当地的白人都不管，就他们就都走了，然后就是俩印度人留下来，说啊你赶紧打电话报警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报警了，然后报警的时候他们就走了，然后那个人就居然又走回来了，然后我就居然傻到我说。哎，现在我跟警察在说呢，你要不要跟他说话？然后我就把手机给他了，就我就真的特别特别傻。刚才我就在给警察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就语无伦次，有点哭的就那样说嘛，然后就是情绪很强，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把手机给他。那他也没把我手机抢走，然后就是又要过来打，但是就这回就只推了我一下。然后那个正好旁边过来一个小孩儿，也不小孩儿，就是大概是有20岁那种大学生，一个白人，他就愣住了，他就说，哎，这个人我认识，然后这就是打我那个人，说这个人我认识，然后而且就特别震惊，为什么这个人会打人？然后他就赶紧过来，就帮助我跟警察说话，而且把我就是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着警察过来。然后他就说这个人刚从酒馆里出来，也不酒馆，我忘了，是旁边小卖店里出来，说正好碰见这个小男孩了，然后他还跟人炫耀说我刚才打了一个女的，怎么怎么着了，然后他就出来就居然看见这事儿了，然后他就挺正义的，就帮我等着警察什么的，然后最后警察过来什么乱七八糟的，就那一晚上的路口过来巴拉巴拉的。然后警察也会向着他们说话，我说了好几次，我说他骂我是中国人，然后滚回中国，他说了我好几次这句话，你必须给我写上。我一看那个笔录上，他根本就没写，没有记录这句话，然后我就跟警察说你必须要给我写上。然后后来那警察还说你要不要去起诉，我说当然要起诉了，就怎么着，就其实你也能理解吧，你说警察肯定是向着当地人的那样。然后这事儿就是一波三折，就警察也特别特别傻，就是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抓着这个人了，就因为有证人嘛，然后还有那个摄像头什么的，就抓着人了，然后说不能就24小时就必须放人，就英国的那个手续就是那样的，然后说那个跟那人说，哎，你不能去我们家门口的那条街，然后 他把你的地址告诉 那人，对，我说他不知道我住哪儿，好不好？然后就下了 我 三个星期没出门，嗯，然后不过当时学校还挺好的，学校就说那个啊，你有什么需要，就是心理上的也可以给你心理辅导，然后 就学校什么给你办一下休学什么的，这些都没问题，还都挺支持的。然后反正就过了三个星期，我才敢跟我同学一块儿去上学，就自己不敢走。然后后来就再过几次，可能去那个警察局再录口供，然后再去什么认人啊，等等等等。这个人还死不认罪，就是最后耗到必须得去法庭。然后我就开始看怎么进法庭，法庭会怎么说。你也可以去申请什么，拿一个小房间里，然后只看屏幕什么的，就这些东西我都查一遍。然后到那个上庭门口了，翻译什么的也都到了，他就承认他犯罪了，就等于最终没有上庭。然后我也没看见他，然后我就是法官会叫我进去，就看，就跟他们每个人握一下手，说这个案件就结了，就不用再上庭了。然后最后就给他判了一个什么比较严重的，就是说带种族歧视的，故意侵犯，对对，人身攻击。然后罚了他400块钱，400英镑，然后200英镑是给政府，200英镑给我。然后你知道他是就是好像是分2年还是几年那个还完，然后每个月他就给我打7块钱还是8块钱，而且我还好长时间都没接到这个钱，就直到我前两天我还说，哎，我怎么好像有人往里打钱啊？我说为什么会有人往我英国账号里打钱？后来一看，哦，好像又是7、8块，我想起来就是这个，就到现在他还在打钱。 哎，这经历太逗了， 是 逗，这是白， 这 五味杂陈。 对，然后把这个整个所有流程都走一遍。 哇，你太牛了。 哎呀，这还牛啊，就真是当时就是傻到家了。嗯，就是那种， 因为我自己情景代入，然后设身处地就想，如果到如果那样的话，我应该就懵了，我就不知道怎么样了。当时你在哪个城市？ 在曼彻斯特，那属于除了伦敦以外可能就比较大的城市，就是人比较杂那种。而且正好赶上那个伦敦他把流浪汉都清走，然后大部分的都直接清到曼城去了。当时你就看街上都是那个搭个小帐篷啊，然后睡那个睡纸箱子什么的那些人。 唉， 嗯， 所以对，所以我一直觉得瑞士其实是一个种族其实不是很，就是感觉人都很 mild 的，也很 nice。 但这边的小孩儿，我觉得跟英国也差不多。 对，我也觉得，就是深深的对下一代感觉到有 对。 我在别的城市没有感觉到，我就是在苏格，就是在这疫情期间。 嗯。 然后，其实我已经那个时候就蛮少出门的，然后唯一一次就是约了朋友去那个，那叫什么呀？卡米拉，你知道？餐厅，然后我们去吃饭去。 嗯。 还挺好吃的，然后在那个去和回来的火车上，它因为它是靠近卢塞恩的一个地方， 嗯 ，A B 空，然后去和回来的火车上，就是分别遇到了两波年轻人，然后去的时候就 你们俩人分别遇到，还是说就这一 啊不是去和就我们因为我们是都住在苏格，所以就是一起 坐 火车去的。 哦嗯， 然后去和回的火车上都分别遇到了两波年轻人，可能那个时候正好也是他们这边 carnival 还是什么，晚上都出去喝大酒去。 嗯， 然后去的时候就是，有一波年轻人，我们上了火车之后，然后他们才上来，然后他们上来之后就一直在那儿说，那个 corona 什么的， blah blah blah blah，然后而且就是还什么躲我们远点儿什么的。 嗯。 然后回来之后又碰到一波都是年轻人，我觉得这边老人吧，他即便对你有心理上膈应或者是有歧视，他也不会表现出来。我觉得少，我其实没有遇到过老人真的怎么样了。 嗯嗯，是的。 然后再后来有一次是在苏格我回家的马路上，然后由于就是开车在走马路，然后车。然后我觉得也是喝酒的年轻人，然后车窗摇下来，从脑袋伸出来，直接在那喊 carnival，还 carnival，corona。 对对对，有。 有。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怕自己是错觉，你知道吗？就怕自己心里太敏感了，嗯、是不是那个就是误以为人家歧视你？ 我也是这种心理。嗯，就那天我们家门口的村里那个小路上面，嗯，有开车的过去，就有一个摇下车窗冲我们嚷的，然后当时我就第一反应说，哎，他是不是说我的？ 对 呀、 啊， 然后 就搞得就是最近那个疫情出来之后，有一段时间稍微有一点玻璃心，因为我去了法语区之后就没有这种感觉。 哦，真的？ 法语区从来没有，我在洛桑从来没有过。就包括已经是疫情、 哦、 就是我在这边已经感受到了那种异样眼光，或者别人会躲着你坐呀，火车上怎么样的、 嗯、 但是到了法语区照样有人帮我开门，照样有人就是在、 哦、 这也是为什么洛桑的疫情这么严重的原因，因为大家可能都心太大 热情、啊、 然后后来呢，后来3月14号最后那周我去洛桑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就是100%出来我肯定要戴口罩的那个时候， 哦， 我还遇到过好多人，也没有好多人，但是好几个人、 嗯、 就是我戴着口罩跟我说bon jour、 嗯、 我都不知道该咋答、嗯、礼还是不礼，然后因为戴着口罩我也觉得怪奇怪的，但是就好 nice 啊，我觉得天哪， 哎呦，那我觉得太暖心了，这个我人疫情以来我听到 了 第一， 戴着口罩这边哇吓死了，躲你远远的，要不然就是怎么样的、 嗯、 可是在洛桑就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异样的眼光、 嗯、 然后甚至还有几个人就是 真好 不认识的在路上都说，所以我就知道他们心大嘛，你要重视点可能也不至于发展的现在就是这么厉害吧， 但是 有利有弊， 但也不光是心大，他们还是说就是对人最起码的尊重做得非常好啊。 这一点的确法语区和德语区的性格差别挺大的，所以我来这边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是特别适应，就感觉人太冷漠了、 嗯、哦，那但是说起来的话就是英国和德国人就英国和德国的一个性格上，你要说歧视这个我觉得可能这边还好点，就是这边还没那么 对对对， 然后但是要说热情呢，英国人是 热情 的圆滑，就是他对你 好。我觉得英国人特别假。 对对对对，他有点儿，就其实跟中国人说话有点像，还绕弯儿，然后但也会体恤别人的感情吧，他就会不直说，他为了不伤害你，但这边我感觉德国人说话特直白。我同事，因为我在英国，你想跟他们聊点什么？对，你想跟他们聊点什么 gossip， 那不太可能，就他们就完全屏蔽这些东西，你不可能跟他们聊同事啊什么什么老板啊。然后这边我还没说呢，他们就已经掏心窝子全说出来了，就特别不一样。 我觉得瑞士，我不知道德国人，我接触的比较少啊、 嗯， 但是我觉得瑞士德语区的人都特别八卦。 那是吧？因为我认识的，我们公司只有一个瑞士人，就是那个秘书，其他的都是德国人比较多，德国人、意大利人。然后那个德国人还真就他们是很直，然后但是其实我还觉得挺好的，就因为我在英国，我完全不能知道他们想什么。这边就不管好的坏的吧，他们还都跟你说，这也是一好处吧。 所以其实，这么长时间来我一直觉得瑞士是一个挺好的地儿，我也特喜欢瑞士人的性格、 嗯、 无论法语区德语区我就觉得他们一特别的真诚，二特别的内敛、 嗯、 就是有点其实挺像中国人的性格的，又任劳任怨吧，然后又特别的内向，就是没有像北美人那么的嗨，我其实我的这种性格、 嗯、 我受不了他们那种用一大堆形容词儿堆砌起来跟你聊天儿，fabulous， fantastic， amazing， 我就觉得什么玩意儿，咱能 太热情了， 正常点，就特别的夸张。然后这边人就不是，这边人比较 modest， 就是特别的谦虚吧。然后甚至有的人说话可能就会脸红啊什么的，山里人的那种质朴。 对、 嗯，英国人。 不过他们在我看来，他们还都算比较高傲的， 这不管用啊， 这一次就真的是体现出来了，就是甭管怎么样，整个欧洲他们这个应对疫情也是因为他们的高傲导致的， 对， 就是他的那个骨子里，甭管他之前怎么表现的，骨子里他其实是不相信中国是有比他们更先进的应对，或者是中国的的 reaction 是对的，或者是怎么样的。而且他们也有咱们的心态，就是当初有一阵儿，就无论怎么样有预见性，都还是会觉得这个事儿不会跑到欧洲或者不会跑到瑞士来，觉得这边是一片净土，不会。就我那个时候都想到过，比如说，等我24号买了两包口罩之后，后来就买不到了。然后我还给了我同事一包，然后就买不到了。然后就是这边的华人，我不知道你有当时看那边那时候的消息吗？就都大采购都采购完了之后都卖回国或者捐回国了。 对对对。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说过，就是如果现在把这边都抢得一干二净，如果这边爆发了疫情的话，那这边的怎么办？就是这边的民众就买不到需要应急和保护自己的这些物资了。但是虽然是嘴上这么说，可心理上也只是觉得这是千万分之一，就我没有觉得它会真的变成现实，就没想到这次疫情会 这 发展的这么离奇。对， 对，我也觉得可能会有零星的，然后这边医疗条件又好，肯定马上就控制住，就不会蔓延了，当时是这么觉得。 而且我一直其实挺相信瑞士的那种应急院或者是准备啊，因为感觉他们好像是一个做事特别细然后想特别周到的地儿，而且就是从中国一发生疫情就 follow 他们这边的新闻就看，我们都准备好啦，哇，天天的时候我们都准备好啦，后来等到疫情真爆发了，我发现准备好啥了，说我们那个在洛桑有一个医院叫 Shift 准备了30张床位，好像苏黎世也是，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几十张床位。 哎， 我的天哪， 怎么想的呀？ 我现在已经不了解他们的脑洞了，就是真的是不懂，就更别提什么这个要不要戴口罩的这个事儿了，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反应这个速度了。到今天好像在讨论，还在讨论，现在是不是要戴口罩啊？你看了有个投票？ 好像是有一个什么 poll 那种，要投票。 对对对， 是强制还是不强制戴是吧？ 好像有四个选项。然后第一个是什么支持应该戴口罩，早就应该戴了。然后什么支持应该戴口罩，现在是已经到了该戴口罩的时候了。就是支持还有两种。 哎 呀。问题后面我仔细，但是前两个加在一起好像才30%多的人认为是这样。 对呀、哎，你跟就同事有这种吗？就是大家一块讨论这个，对，你们就两个人，没， 我们俩讨论。 那他是哪儿的人？ 中国人。 OK。 所以想法还是比较一致的。 对，然后我们这边呢，我是我是就是一月也是20号左右那会儿，我可能10几号，买了一大堆口罩。因为那个我妈当时他们过来过年，然后我说哎呀那赶紧买口罩给他们带回去，所以我就在亚马逊上买了一大堆，然后给他们带回去，然后我自己也留了点，所以就还挺富裕的，口罩挺富裕的，然后当时我就给我们公司拿了一盒就放在那儿，我就说嗨，就是以后谁万一用了，而且他们那会儿还有出差就可以拿走。然后就是当时大家的反应就是还就是挺科学的吧，就说这个其实是防止不了你被传染，但是你可以防止传染别人，我觉得也算比较靠谱的，就是其实如果要是没有人打喷嚏的话，你戴口罩可能那个就是能防止你自己摸脸啊什么的，但是可能直接 对 你不能防止空气里的那个直接吸进去，所以我觉得他们当时也算是也算是比较理智的，但是我就不好意思说这些，就我们公司也有中国人，然后也有外国人，就有我们一共有3个中国人，然后 我们当时要参加那个特别大的那个会，那叫什么来着？不是 CES， 就是消费电子展，在那个巴塞罗那，应该是2月底。然后当那个要参加的话，应该是10万人。 天 哪！然后我就说，我跟公司当时派我还有一个德国人，我们俩一块去。然后那个我就说，如果要是就是咱们公司要不商量一下，就是以公司的名义说，咱们就别去了，因为当时也有好多不去了。我说咱们公司也就别去了。然后那个我们领导呢，就那种不拍板儿，他就说啊，那个哎，你要是怕你就别去，就那意思。然后我就说那我坚决不去了，反正要是我自己个人决定，我就不去。我当然希望就公司能做更那种有责任心的公司的话，你应该保护你的员工，就是你应该帮助我，就和那德国人就一起不去，就这样嘛。然后反正公司没管。然后我呢，如果当时就是还有一个中国人，他就是很激进的那种啊，怎么能不戴口罩，就是他们都是傻子吗？然后那些人就是哎呀，我们那就是你们就太过了，就是这都是医疗资源，你们怎么能随便自己用，就是两边都是这种的。然后我其实是比较中间的，我觉得都有道理，反正那我就做好自己那种。所以我二月底、 我跟你一直是一样的。 对，我2月底开始就自己在家工作了，跟老板说，老板就同意了。然后就是我就跟他们说的时候，我有两个理由。然后一个是说，那个我每天要通勤坐火车嘛，至少来回来去得40几分钟。然后人真的是特别多，就我们家门口那个火车大概都是得站着，都没坐，对，都没坐那种。然后我说，对啊，就是坐那个很多人的。然后啊，他们说嗨，这没事儿，就大家就这个反应。然后第二个我就说，哎，我是中国人，所以我觉得很别扭，因为他们老给我那个眼色看，然后要么就坐远，要么就瞪着我，要不然就反正我对，然后要不然就是嘀嘀咕咕的说我什么 coronavirus 之类的。然后我一说这个，他说啊，那你赶紧回去吧，你别在这待着。 这理由真的很好哎， 对呀、 我觉得可以用，可以广而推之。 对，所以我还没想到这边人还就是对人文的这个关怀还是不错的。哎，说哎，那你还是要在家，就赶紧回来了。哎呀， 但是我还是不理解，就是他们这个，我觉得还是政府的那个宣传教育不够吧。因为前段时间的他们是真是被美国误导了还是怎么样，大家都说这是 big flu， 就是说一个大流感。然后我的同事不多，可是我之前在洛桑读了一个那个 master 的时候有好多同学，然后我就给他们在群里，我说给他们发这些消息，我说我一直在 follow 中国的 news， 这个真的很严重。但群里还有一个新加坡的女生，那新加坡的女生要比我那个激进，你知道吗？因为真的你要听他们的那个，要听那个说成是那个中国人。然后我都讲的比较 mild 的，因为我就已经感觉到深深的那种东西方的差异，我觉得我说的太重了怕被鄙视或者怎么着的。然后就有的时候就是他比我还激动，然后我就默默不说话了。可是其他的人真的就没有什么反应了。 但他们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反驳是吧？ 那不会，因为大家都很熟，然后又知道这是真的关心，他们没有反驳，可是就是不是很 care。然后我再去分别问几个比较熟悉的朋友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我还正常啊。然后这当然是3月中之前的事儿，正常工作呀，没有影响啊，对我生活呀，什么什么的，更别说就是什么戴口罩这一类的。倒是有一个，我觉得瑞士可能也是分两拨人，就因为有一个瑞士的女生，我们俩也比较熟，我就跟她说要戴口罩的时候，她就会说，那我买不到怎么办呢？就是她也是，就是不是不想戴，是真的是买不到。 我们那边就是 就是说那个我们老板他回国了，所以他就是给大家一共寄了可能有几千个，就是大家一块分嘛，一个人能分那么几十个口罩，就最普通那种。然后那个我们同事都是圣母心那种，就说哎呀，若是现在的那个医院都这么缺口罩，咱们就给他们捐吧。然后有人就说哎，这种这么次的口罩他们也用不了， 医院有一些规格要求可能吧。 对，然后那个说因为我们那个公司是原来学校实验室出来的，然后那实验室是养猴子养老鼠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要给那个实验员用，因为怕传染给猴子怎么着。然后我就说这一堆圣母婊就是， 哎呀我真是服了，他们真是没就是没经历过大灾大难，也没有饿过，你知道吗？我觉得咱们就算没经历过，骨子里基因也还是有的。他们真的是圣母心这么多年，我还听了什么，那个，就是，那个这边人，就是好多人觉得应该各司其职，然后就现在有好多事情需要去关注，比如说那个大家困在了家里头，在家工作，就增长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那个相处时间。那这样子就要关注家庭暴力问题， 你脑洞极大呀！ 家庭暴力一定会那个 增多， 家庭暴力的事件肯定会增多，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 我的个妈呀！ 我的天哪！我想说，那感染了都没命了好吗？家庭暴力。 哎，对，前两天就我跟我就一个比较亲的同事吧，我跟他。我就说哎你和你老婆怎么样啊，就是关心关心。然后我跟他老婆关系也挺好的，他老婆他就说他老婆现在还在工作。然后我说那是说那个没在家吗，还在外面工作。他说是啊。然后而且他老婆原来是一个幼儿园老师，然后但是现在可能辞职之后是去就是人家家里头去给人看孩子那种。然后他就说哎他现在还得去给人看孩子去。然后我说啊谁家还得现在还需要别人给看孩子呀，说因为那家里边是一个医生。我当时就你一个医生你天天回家你自己还要回自己家看，那和孩子这么亲密接触你不怕传染给你孩子吗？然后如果你们家里就只有你一个人和孩子，你就不应该去医院工作呀。在我看来这才是比较就是有职业责任感的嘛。然后那他这倒好，说哎我一定要，我们都是医生一定要战斗在第一线。然后我这同事就说我们也一定要支持医生，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做好这个后勤保障，然后给他们看好孩子。我当时什么都不敢说，我说你们要一定要保重身体，这是我唯一说的话。 那还是政治正确的东西，这个我也不太能理解。 对、啊， 但是你发现没？其实他们这边政府宣传的那种模式也挺厉害的，就是而且大家都很信。其实咱们对媒体的那个接受度要比他们的那个范围要宽广，就是咱国内的也看，墙外的也看，外媒的也看，其实能看到方方面面的。然后他们就。我感觉到这一次就是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那个视野是非常狭隘，然后信息来源可能就是官方说什么就是什么， 没错。 然后而且我觉得这边带节奏带的也那啥，挺那啥的。 是， 比如说还没出现死亡病例的时候，然后的前一天好像就开始宣传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然后转天就出现死亡病例。我想他们可能是已经知道有快死了的，或者已经死了的。咱们先给大家那个做点心理的那个建设，媒体带带风。然后现在也是啊，就是全都是感觉到就是这边宣传完了什么大家就都信什么了。那个时候还不要求轻症隔离，就现在也不要求，现在是完全不要求了。然后中间有一段不是要求什么密切接触啊或者什么的隔离14天，然后后来改成了5天。 就是这是二月底到三月初的，就是一小段时间的经历。然后改成五天的时候，媒体就报说，科研研究发现这个病毒的潜在 coronavirus 的潜伏期就五天，然后他就改成了，就是说那个在家隔离五天之后就可以该干嘛干嘛，正常上班。 嗯嗯，我好像是看到是中位数是五天吧， 好像是这么说吧。 嗯、 对对对， 是， 所以大概五天。 嗯， 当然现在就无所谓隔离不隔离了，我看他们已经放弃了的感觉，就这样了。 嗯嗯，对呀、啊，你让他们隔离放哪儿去呀、啊？这就是实际问题。你就说医生要跟自己孩子隔离，你让他们下班去哪儿啊？他们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啊？ 对呀、 啊， 这边也没有大规模的酒店，也没有说多大多大的。 然后那天我在、我们公司在那闲聊，就是在网上聊天，然后有很多我们公司有很多意大利人嘛，他们不现在特厉害吗？ 嗯， 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比较鸡贼的问了一句，我说那个医生他们就下班以后回哪儿啊，去哪儿啊？他们就回家呀。然后就是因为他们那防护服特别好，所以只要保证洗手，然后把衣服脱了干净了就能回家，没问题。然后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说你这有什么保障呢？多少医生都死了。 哎， 我也不敢说什么，反正 也没法说什么呀，就是说了什么他们也不信。 嗯、 而且实很多实际情况也的确做不到，但是我觉得不对的地方是说，你实际情况做不到是一方面，你不要把它反过来说。这口罩我看最近就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嗯、 但是前期他一直宣传的就是戴口罩没有用，戴口罩没有用。你如果说真的是要提倡大家不要浪费医疗资源，不要囤积，然后留给有用的人，留给医护工作者，你就直接说。 对吧， 你别说戴口罩没用，搞得我那亚洲人戴个口罩上街就成风景线了都。 对呀、啊、而且你这怎么不自由啊？因为我选择戴与不戴那是我的自由啊，你凭什么？ 对 呀、 啊、民主与自由去哪儿了、啊、这时候我可以选择戴呀、啊、我可以选择不戴呀、啊、你管得着我吗？ 对，我又没强迫你戴是不是？ 对，一段就我就不敢戴，就害怕那个被打、 嗯、 虽然我没听说瑞士发生过这种事儿，但是也会害怕、 嗯、是， 但是后来三月份吧，就大概是这边爆发了之后，我就该待就待了，我根本就没有管那一个。 哦，我三月中旬还去过一次单位，那天我就没敢待，然后但是也就是周围就是人也都不跟我挨得近，就看我是中国人就会离我特远， 就是自我保护，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保护。 对，我还没戴口罩，然后那天是把那个公司的那个。显示器给滴了回来，就在那车上，我滴了一大堆东西，然后我没看都是谁，周围都是什么人，我就直接找一座，好不容易找一座就坐下了，然后一看对面是一个老头，然后那老头一看见我就紧张，他就赶紧挪，对，然后他就觉得哎呀完了，我是一个老人肯定会被容易传染，就那样，他就赶紧挪往里挪，然后我心里想我说。对，我就说就我还害怕老头传染我呢，你就要最好离我点儿。 对呀、 啊啊。嗯。然后 最后一次去洛桑的时候，就、我最后一次去洛桑的时候，就差点没吓死。哇的那一路、 哦， 因为当时其实已经这边已经疫情很严重了。 对，但是没有一个人少哎，就当时都还特别近。嗯， 没错，3月11号、3月10几号的吧。 对。 然后因为我要坐火车，然后。我就还在仔细想一下我这个路线，我就想、那我不走我平常走的，因为一般的话我会走那个苏黎世波尔尼，然后飞到洛桑那条路，然后我想这个可能比较危险，而且还有从意大利来的那趟车、然后我避开，那我走另外一条线、我走从那个索洛桶那个伊维多，然后那另外一条线、平常我不会选那条线，因为那个车特别奇怪，我一坐那个车就会晕，就会晕车、就会恶心，就是它有一段它那个车是特别不平，摇摇晃晃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条线我一般都不走、然后想是不是那条线会安全一些，然后我就这一道都战战兢兢的，因为就看外面歌舞升平，大家都特别的祥和，而且人一点都没有少、而且没有一个戴口罩的、然后我是唯一戴口罩的， 没错， 然后所以从苏格到苏黎世的那条那一段20多分钟的火车，我戴着口罩，然后我后面咳咳坐的那个人就一直在咳嗽，我就特别害怕、 然后那是个老头， 对对对， 又磕又喘，又喘又磕，哎呦给我吓的。然后跟你一样，我也是，我觉得是不是不能躲开，太不礼貌了。 对对 对，给人家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人就会挺尴尬的。 对对对， 然后就一直坚持，然后到了苏黎世，那辆车我下来了之后，我就发现了好多意大利人在车站，而且都戴着口罩，好多都戴3M 的，戴那种 N95 的口罩。 Oh. 然后我就听见说意大利语的，我就躲开，你知道吗？因为我有时间，我买点吃的，我去超市，我还看见一个意大利人，我想他是不是从米兰逃过来的？ 嗯 Anyway， 在那个 Coop 做那种 Vlog，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做 Vlog 还是做， oh. 是跟他们家里人打电话视频，就是在那儿录，然后在那儿录。我虽然听不懂意大利语，但我也明白他大概介绍这个在这卖什么啊，有卖什么的，有卖什么的，有卖什么的。然后我就想买个东西，赶快走，他在那儿绕啊绕，我就。又搞得特别害怕，神经特紧张。 对， 对呀、啊，就是这，其实我也能理解，人家躲着中国人，就跟咱躲着意大利人是一样的。 是， 我听见意大利语都紧张。然后， 嗯、哦，你说。 然后后面我坐那趟车，他到了哪儿啊？之后车坏了， 哦， 而且人还倍儿多，然后车还坏了，然后那儿停了很久，停久很久之后，广播说那个修不好了，我们现在不能再往前走了， 哦、 然后就拉回到最近的那个。可能是 B 那个车站，然后你们再倒车再走，然后我到了 D 之后，都坐到了。喂。 嗯，能听见。 坐到博尔尼。 嗯。 听得到哈。 能听到。 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我还选择避开早那个晚，避开高峰时间，所以我选的是下午去、 嗯， 就是两三点钟就没什么人的时候。 嗯、 然后这么一耽误，然后又修车修了好长时间，然后又拉回去，又转车，然后又转车到博尔尼，就已经是晚高峰了。 嗯、哇塞！ 哎，特别惊心动魄，然后巨害怕，然后再之后那个周五就屁滚尿流的跑回来了，就没再去。 嗯，我 当时想去一趟，最后去一趟也是、 嗯、 因为之前我已经在家工作一段时间了，不被隔离吗？ 嗯， 然后就是想去收拾一下那边的东西，然后工作用的东西啊，电脑啊什么带回来。 还真挺危险的。就我们就那俩星期，就我选择回家工作那个是2月底，就那个星期不知道为什么、 嗯、 好多意大利同事都回老家了，就是 放假，是他们一个假、嗯、是他们一个 他意大利一个假是吧， 好像瑞士同时也是一个什么什么滑雪，就是那个周末嘛。 对，但是咱们 就是一大堆人都回去了。 嗯，但是没有特殊的多放一天假什么的，就是一个普通周末，然后他们就全回去了。 那个周末是有，我想想是二十， 对，就 二 十几号 那个， 对， 就是他们爆发的那个周末，一个什么。 反正是好 滑雪假期还是什么呢？ 对，当时是那个好像学生是放什么冬假什么 滑雪假，对、 啊、对，但他们都反正不知道为什么都赶上那个星期回去了，然后回来一个个全都来上班了，就是我一听啊，你们都从意大利回来，我赶紧回去了，就再不敢在单位待着了。 所以你也挺有预见性的。 还好哈，对，因为当时就是，因为知道那个 CES， 就全部取消了，就是在2月中的时候完全取消了。 嗯、 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确实是知道肯定要爆发了。你想10万人的一会，他得赔多少钱呀、啊？都取消了。 嗯，那个时候一开始瑞士不还说那个。日内瓦的那个车站不取消吗？ 嗯 嗯，应该是3月初的，后来也取消了。 对， 就是 那个 很多很多钱、 嗯。当时我们要去那个会的时候，是跟着瑞士一个，他们怎么说的，就叫瑞士亭子，就应该是几个初创公司一起跟着瑞士馆一块去，然后还开会呢当时，然后我就问我说，哎，那咱们馆有没有对那个。新冠病毒做什么措施啊，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手套啊或者是消毒液这些东西可以给我们用，然后他当时那个人就很生气，就听了这个问题他就不是很高兴， 他说哎，咱们都是风风火火在好好准备呢，你跟我说这种准备问题，就是就觉得很受冒犯那种，然后就把这问题甩给他同事了，然后就说啊、哎，我们就跟那个官网上一样，然后巴塞罗那他们怎么做的，然后那个场馆里头是怎么消毒的，就说一些这些。而且 这个说明他们是 arrogant 呀。对，然后过了几天，那个还在，因为我们公司就说我们俩不去了，给他们发了邮件。后来就他们就又发了好几封邮件跟我们说，你们再考虑考虑吧，你再想想吧，还是去吧。而且没有发给我这个邮件，直接发给我德国同事，因为他看上我是中国名字，他就没再跟我说，他就跟我德国同事说，哎呀，这个没什么问题的，然后你不用那么担心，你看我们还有这么多人都要准备去呢，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发的这个邮件是早上可能七八点，然后十点就下午，反正那个整个那大会就被取消了，我觉得就特别打脸给他们，上午还来求我们去。 就是发生的这个事情都是突飞猛进，就是 对， 有一段时间每天一天一遍，一天一遍，什么情况？ 不会，确实能看出来，当时就中国人的心理准备要比他们多得多，或者认识的程度要比他们清楚的多。 我觉得到现在也如此吧。 哎呀，现在我有一个同事，他老婆是做，就是为那个。BAG 叫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组织。对、 那个， 然后给他们，他们叫什么 BAG 什么，给他们做那些 research 的，就在后面做研究的。他们其实是 联邦卫生局。 就是他们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了延缓所有人感染这个病毒的时间，就比如说。对，其实就是他就说最他的目标是让他的医疗资源一直能够所有人得上一回的。 那个我因为最开始从这边疫情爆发，然后到他真正采取一些在我看来还不是很严谨的措施之前的差不多大半个月三周的时间，我一直都觉得画风很清晰，然后脑洞也完全不能理解，就每天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自己快疯了，然后我家里我爸我妈天天催说让我回国，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特别纠结，每天都特别纠结。然后最后我终于想明白了他们这个策略是什么。我的总结就是那个 priority 就是不要让医疗资源出现发现挤兑， 对， 产生就是这种医疗系统的大崩溃。 对， 那就是这是他们的大宗旨，在这个宗旨下他们采取的措施的这个目标就是你们慢慢得，我们慢慢治。 对吧，那怎么可能慢慢得呢？ 对呀、啊、我就说对这个病毒还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呀、啊、而且你不采取措施的话，那反完完全全是要大爆发的呀，这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不能说就是65岁以下或者60岁以下，因为你们死亡率很低，然后大家就反正他现在也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觉得很忧虑啊，很恐怖啊。我因为我感觉大部分欧洲人他们很自信，觉得我的免疫系统没问题， 啊、 社会达尔文主义、 就是， 我肯定能撑过这一关。我觉得我没有自信，我肯定是被那个菜掉的。 虽然我想跟你说你要有自信。但是咱也 没有 也，对， 所以呢，我就只能躲家里不出去了。我真的觉得我肯定是那个被害掉的。这个跟非典的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非典的时候没怕，现在怕了，老了。 是啊，是啊。哎，你要我，哎，那你现在你爸妈还催你回去吗？ 最后其实我都买机票了，我买了3月16号从香港转机的机票、因为他们催的太厉害，就是搞得我特别焦虑。哎呀，你就是那种你要再不跑回来你就必死无疑，不是病死就是饿死。就是那种每天好像我肯定死定了在这儿。然后但是我买完了把那个机票退了，因为那一周就已经出现大量的人往回跑。 飞机上也不安全， 不安全，而且 国内的舆论也不是那么的那个、对positive， 就是感觉何必给祖国人民增负担呢、 嗯、 而且最主要我害怕在路上觉得不是很安全，有好因为好多人都是其实他已经有症状了，然后因为知道这边不给治，所以回去吧， 所以他千方对千方百计要回去啊。 嗯 嗯， 而且就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就光考虑这一件事儿，我就回去了之后什么时候能回来，那耽误这个工作的事情、 嗯、 还有就是很多不确定性吧。 嗯嗯，哦，我这回倒是都正好赶上跟我妈吵架，我倒躲过了这一劫，就不用他们催了。 没有对呀、啊，我的那个时候我就有点那个，都真的给我搞崩溃了，搞焦虑了。后来我给他们，就是、 嗯、 我退完机票之后跟他们说我不回去了，然后给他们讲了一讲为什么不回去，而且。 嗯， 当时催我的那段时间是因为这边什么措施都没有，然后瑞士不是在14号应该是就已经有了一些措施了，在家办公啊什么什么的， 对对， 就相对来说其实躲家里就已经安全了。 嗯，对，我老公他们坚持到最后一天，就是3月16号，是一个礼拜一嘛， 礼拜一，对对对 对， 周一，对， 他们是零售业嘛，所以就是撑到了最后一天，然后 没办法、少一天营业额就真的是多剩一天能活一天。 那你得看他们在哪儿、他们在那因特拉肯就是少女峰那边，就完全都是靠游客的，他们已经将近一个月或者就夸张点了，可能2个星期，就是每天进门的游客大概有10个人左右，所以一天顶多能卖一件东西。就不错了， 这个冲击太大了。 对，尤其一月份那中国游客一不来，他基本就已经砍了一半了，然后就又越来越爆发，美国的去了，就一天能卖一双鞋，一个鞋油也就这样。然后他们就一直坚持，他但是他倒是挺早开始，他就一直戴着口罩在商店里工作。他是那个心特大那种，就是哎我不知道别人到底怎么看我了，反正我戴着我不害怕。 那不错，心态已经很不错了。 对对对，他现在巨好。 因为大部分男生我觉得都不 care 的。 那个是我当时我们不是自己多富裕的口罩嘛，就让他带到店里去了，然后他就直接跟店里说，他说哎我觉得现在挺厉害的，我戴了一会儿，你们谁想用谁用，然后那个公司也公司就又也买了一盒放在那，大概他们公司对他们店里可能一半人都戴、然后一半人不戴、那样。然后他就是说，我就问他们，那些进店的这些游客啊什么的，他们会怎么看你？然后他就说，大部分都还是特别理解的，而且都是就是，怎么说，还挺温和的那样，就说，哎，你这样保护自己很好啊，然后我们也会觉得安全啊，就还会说点暖心的话什么的，他还觉得挺开心的。 那还真的很好，因为我有一个老乡在那个 Bahnhofstrasse 卖表，然后我之前就还没有爆发的时候，我们俩还聊过一次，然后他说他们的那个店给他们发口罩，但是他那个同事里面有香港人什么的，也都不是很也很心大，就他一个人带，然后他一个人带吧，进店来遇到游客，有的还不理解。就是中国人，我说你为什么要戴口罩？你是歧视我吗？ 哎呀， 里外不是人。 我还有一个朋友也 是，这不也 是 为你好吗？万一我有病呢？ 对，他也在那儿卖表，但是他们店里是说不允许戴口罩，谁都不能戴。对， 哎呀， 就你绝对不能戴，因为会影响销售。所以我觉得，哎，这都不行，都不行啊，挺可怕的。唉，然后他们说跟同事一起吃饭什么的，就大家也好像是怎么着，反正戴手套还是什么戴口罩了， 就是大家一起吃饭，你也不能不摘下来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店里就统一不允许戴了，就，我觉得这也挺可怕的。 唉，就是不知道害怕啥，反正现在都踏实了，都在家待着吧。 对，哎对，那你最近看什么好电影了？在家待着。 我最近看电影可多了。 说说你最喜欢的或者最有印象的有哪几个？ 好像最近我看的有两大类。一类是文艺小清新，都是新出的电影，艾玛，还有那个小妇人，应该可能都是今年的新片儿。然后 都没听说过我。 回头给你传。 我是不够文艺， 没，然后其他的就看的是那种悬疑的那种爽片儿吧。我最近发现，西班牙有很多那种 悬疑片儿 的悬疑类的片儿，对， 哦， 强烈推荐。我这几年看了好几个西班牙的片儿，都特别好。你对什么类型感兴趣吧？ 我对电影吧， 没兴趣，那咱聊别的话题吧。 我自己是不是那么爱看，但是我喜欢跟人家聊，我就特别喜欢让别人告诉我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比如说我老公，他就会喜欢看什么什么。什么钢铁侠吧，可能就这种的，什么碟中谍吧，然后我就会说，哎，这有什么可看的呀？他就说，哎，你看那个，这武器多美啊，就是，哎，那变多爽啊！我看着他，我就觉得特高科技的，怎么着？然后我说，这我脑子里想象的可能比他好多了，还用得着看？就是两个人的点就不一样，但是我就很喜欢知道别人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对我来说特别有意思。 啊，明白。其实这个，我觉得你问的挺好的。因为总能问出来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就让我去想， 哎， 真的就是特别符合我，就让我去想。因为我是属于一个在，我跟你说这几年在发现自我的感觉，就是以前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甚至于说有个阶段我都得自己去想啊，哪个牙膏的味道我喜欢，或者是就我还在去探索我到底自己想要的和喜欢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你问呢，就总会问到我心坎里去，让我去回忆我到底喜欢的是什么。 我现在也突然觉得我也是对很多事我为什么想要问， 或者是很 对，就因为我自己无感，所以我只能 我想并不是咱们的无感，是很多东西在成长的某些阶段可能是被压抑掉了，或者是自己对自己被抑制住了，或者是自我抑制，或者是他人抑制，然后导致或者是由于比如像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是因为我记忆力太好，我真的是觉得记忆力太好，很多事儿就会让我觉得很触动，很或者很敏感，所以就发展成了那个忘性特别大。其实我是记忆力特别好的一个人，但是由于你要记住太多东西呢，你就会负担很重，尤其心理压力会很大。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的变成一个那个就是心大，然后什么事儿就别人感觉都我都忘记 了。那这是一个好的改变，对不对？ 我觉得是一种自我保护。不能说它是好或者是坏，只是一种自我保护。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我就是往往比如说我今天就想特别想抱怨，哎，我怎么那么讨厌这个人，他今天反正气着我了，然后但我跟别人吐槽的时候我已经忘了他到底怎么做的了。就是我只记得他，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只记得他把我惹急了。 所以你要是问我喜欢啥，最近看的，我觉得其实挺能聊的。比如说我本来咱们俩如果要是下一期聊剩女那个话题的话，我就想聊艾玛，其实就是不光是聊艾玛的，就是聊到西方的这种女性的这种婚恋观的改变。因为像17世纪、18世纪，或者是甚至于19世纪，甚至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想 包括英国包括瑞士传统的女性还都是结婚生子在家带孩子，甚至于说比中国目前的那种传统还传统。 对， 因为我看艾玛的时候就觉得啊好无聊啊，就天天想的就是 那个是哪个时代的 匹配上我。 哦，那个是哪个时 代？姜斯汀一八几几年吧。 哦， 十九世纪上半年是吧，他活的 哎，我对这个英国文学到现在也不是特别那啥。我还记得我们住的那个地儿特别近，就好像是他的一个故居，就在曼城。应该我们家走路15分钟就能到那么一地儿。然后但是还有一些酒馆都有他的一些足迹吧。就会写着啊，他当年在这写书啊，什么什么的，那种。 我觉得英国特那个啥，特，特喜欢搞这个 文化自信，这叫。 对。 对。 然后当年去爱丁堡的原因就是我想去看那个，其实我是哈利波特迷。 对。 然后没进去，排好多人，好多好多好多人，就是什么 Elephant 的那个咖啡。 哎呀，我对这个文学也是就特别没有触角，不知道它到底哪儿好，就是，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 personal 的东西，也是就是就像牙膏你喜欢哪个味儿的是一样，或者是你哪个味儿都喜欢，或者你根本就没有喜欢的味儿，讨厌牙膏味儿，我觉得无所谓。 是 吧？就是很，而且要说，因为我看书和。是差不多的，就是 你就看书和看电影， 大部分的时候看过了就忘 了。对，我也是这样。 对，因为选择性不是选择性，就是忘性大嘛，所以就是其实看过就忘了。然后我倒觉得现在需要给他记录下来好多东西，才能保证自己别忘。也许咱们做这个音频最大的一个对我的好处就是，防止老年痴呆。 对，老的时候还可以往前倒倒，哎，那 时候对， 这想法挺好的。 我就真的这么想的，我就觉得可以那个，一个是那个锻炼语言发展能力，因为我都感觉这边交流少，然后别说英语、德语、法语说不好，我连中文都说不好了。就是别人会说哇塞，你生活在瑞士，语言能力一定很强吧？我说不是，一个是都已经快搞乱了，再一个因为说话的机会少，就是我就觉得哎呀颠三倒四的，所以一个是锻炼语言能力别让它丧失，再一个就是防止老年痴呆，别把这些事儿都忘了。 而且我感觉我现在说话特别容易紧张，就是如果说一个比较长的一段，我就害怕哎呀别人应该不爱听吧，然后自己就在那特着急，所以我也希望能锻炼锻炼，让自己把心态放平稳一点。 对，而且像我每次出差之前，因为长时间就是会见不着人，然后一出差呢就会见很多人。就是两个非常极端的一个那个情况，就是一个赛事会见很多很多人，就一大堆人跟你说话。 那个感 我得适应，先设置个3-5天，就是从一个特别静的环境，然后自己语言语速什么各方面都跟不上，甭管是哪一个语，然后适应这么2-3天之后，我会喜欢。其实跟人打交道多的话，那种感觉也挺有充实感的。 是，哎，那你平时是那种你需要靠一个人静的待一阵儿，然后来补充能量，还是那种？对吧？我觉得咱们也 是 那种， 我是 因为跟别人去 会很 交流，对，特别消耗。 对，甚至是说可能就是消耗完了之后，会需要自己一个人静很长一段时间。 没错，是这样。哎，对，咱们可以再聊聊咱们这个音频的名称，这个上传大脑。 我 在你有什么感触？就是你觉得？这个名字会给你联想到什么？ 反正我看你写的那个 plan 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触动我。是因为我觉得，我 想想啊，我组织一下语言。 我可以说说我怎么想出来这个。 好啊。 因为我这个工作其实跟那个比较相近嘛，我们是做就叫类脑智能，其实它是有点怎么说 AI 吗？ 不光是 AI， 就是他希望完全做一个电脑，就是用电路连接起来的，跟大脑一模一样的一个东西，等于就是我们大脑其实是叫碳基智能，对吧？就是以碳为主的，然后但是我们也想做一个硅基智能，就是这个虽然是 base 在硅上的，但是它的所有的思考的能力啊，它的记忆啊，它的感知啊，甚至操控人的身体啊，这些完全都复制大脑，就是是这么一个初衷，所以会怎么说？就会让我一直会觉得这也许我有生之年能看得到呢，就是能把我们的大脑复制出来，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然后咱们就永生了。就有这么一个想法了，但是我也觉得永生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我赞同不赞同，就是一个 你知道刚才一说完那个永生之后，我第一瞬间是我会同情被复制出来的那个脑子，万一他要是不想活下去怎么办呢？他有没有别的方法能够中断自己的生命？他也不能办法有，他也没有办法能中断自己的思维。 对对。 还得给他这个硅基智能的这个大脑申请安乐死吗？ 给断电就行了。 电池吃的够吗？ 对呀、啊。反正这个我就不考虑了，但是 我 觉得我 是典型文科生的脑子，你不觉得吗？就是你说完那一瞬间，我就想了啊，天哪，他想吗？ 其实我没想到那么多后面的，就觉得能把，比如说你把一段你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你这种方式能告诉一个电脑，它可以像你一样去思考，我觉得这就特别有意思。或者是 那我有一个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这复制的这个大脑里面，他们有3、6、9等吗？就是你们会有就是只是比如说你复制我的脑子或者复制另外一个人，就是完全这里面没有一个对与错的评判，只是单纯的复制，还是说会去给他界定哪种脑子的思维方式更好，或者 其实吧，这都说远了，就是咱们近的来说，就是现在说怎么复制一个大脑，就是咱们现在能给大脑做解剖，比如说你知道这个神经元和哪个神经元相连，或者这个区域和哪个区域相连，就可以把整个脑子的地图给精确的画下来，这个没问题。但是你是不知道它这个地图有那个电的信号在传导，它这些信号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知道的。也就是说它这个电脑你相当于给了一个外星人拿到了一个电脑，这个电脑它插上电，它就能显示，或者它有一和零，或者有电流在里头乱动。但这个外星人不知道它这个电脑其实是编了程序的，这软件是怎么工作的它是完全不知道的。它可以一点一点的把那芯片上的所有的逻辑单元呀、所有的电线啊，一根一根的都给你拆出来，都给你画好了，甚至给你复制一个。但是它没有那个软件，它永远不能让它真正的像我们拿到这台电脑一样工作。这就是现在人脑或者说就是类脑智能这个研究领域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属于这类问题，就是我们能画出来，也能把这个就是大脑的这个物理的器件给复制下来，但是就是里头的 function 它的这个功能是复制不下来的。所以如果真的到有一天你说那个真的能知道这个人怎么想的，那个人怎么想的，然后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记忆都能存储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了，也不知道这个机能会是什么样的。我其实都想不到。 最前端的、嗯、你们这个 project 跟那个、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EPFL 有一个就洛桑联邦理工 哦我知道 2015年还是啊不对更早可能2013年、 嗯、Human Brain Project 对对对 Blueprint、 嗯、 Blue Brain Project 对 Project 有什么相关性吗 就是那个 project 因为原来我哎嗯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当时是10 billion euro 的一个 对 一个大项目100亿欧元然后我原来在英国的那个学校就是嗯这个平台的一个主要的计算机架构之一就是它是提供计算平台的然后别人如果有模型啊或者有什么实验可以在我们那上面跑所以我们就是提供这个平台的也就是提供刚才嗯 哦哇塞那这里面都涉及什么学科呢 嗯主要的是neuroscience biology 然后还有 mathematics 还有就是计算机其实是 mathematics 和 neuroscience 可以换算在一类吧就是他们做神经科学的也就是他们通过观察脑子里这些比如说什么活动啊什么什么的做一些数学建模这是他们的工作然后 biology 是去观察脑子里的这些活动的然后计算机是把这个模型在计算机上实现出来的就这三个大概几分这个三个 部 分 包括认知心理学吗 好像也是包括的因为其实主要是这三个但是它最后需要一些 output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医学上面怎么去认识某一个疾病认识某一个脑疾病然后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这个都是可以跟比如认知心理学这些也会有关联的所以它是一个超大的项目 哇所以咱们这个名字感觉好高大上啊、 嗯、但咱们俩聊的其实只是从他们这个里头只是一点 inspiration 吧咱们跟他们想的肯定不是一个东西吧 对但是我了解了为什么你会想出这个名字 对 因为我想的跟吃有关你知道吗 哦跟吃有关 不是跟诗有关 对为什么跟吃有关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想就想到吃那儿去了想可能我饿了吧 头脑还是 没有不是、哦、我是说咱们不说都想名字吗然后我现在非常认同你这个名字、嗯、我之前我自己想的名字、 啊、 全都是跟吃有关的 哦对对对你说那些那个做饭 的 博 什么 博什么 对呀、 啊、对 都参考那些做饭博主 嗯那个也不错呀啊 所以咱俩就创建了这么一个高大上和正经的有意义的这个博客 一个名字 然后起了两个这么不靠谱的自己的 但是咱们往里的装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脑模拟啊咱们其实往里装的就是自己的想法然后有朝一日咱们自己可以回来看没准哪个 AI 也会读一读然后就把咱们俩做成两个模型然后就可以巴拉巴拉一直在那说了哎对以后就不用咱俩说了然后就 那 两个模型在那说 那这样的话咱们两个有版权费收吗 哦哎这挺好的呀 是不是、 哎嗯、而且你对就其实版权这事儿我一直不是很赞同版权这个、或者 IP 产权这个概念你怎么 懂 这个 我觉得不要把它太过于商业化了我觉得像美国那样子就已经是明明有一些是 common sense 或者是大众应该都有 access 能得到的知识或者是什么样的他们把它全都以商业为目的进行这种版权的这种处理我就不支持 而且在我看来有点像得看这两边哪个资源更有优势谁请了律师更好谁更有钱 没错 对啊 我不赞同这个 对其实保护的并不是那个小小的发明人肯定是不会保护到他们头上的 这个我不认同 OK， 咱俩反正有很多。 但是如果可以那个， 你说 待着也不用那啥，然后让别人替咱俩不啦不啦不啦。哎，不要，我享受这个过程，我已经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对啊。但是就那两个人，就咱们两个模型，就可以替咱们俩去参加不同的节目， 嗯、 然后咱俩然后赚更多的钱。哎，对， 那个 我都不应该让别人去做这个 AI， 咱们应该自己做这个 AI， 就完全没有 IP 问题了，就咱俩自己。 那么如果他们在别的节目上说了一些话，然后涉及到了什么，比如说 哦、 legal 的问题，引来了一些纠纷， 因为他得从咱们俩在已经聊的过程中去学习，但如果咱们俩从来不涉及这些，他也就学不会，他也就没有这个立场，对吧？ 嗯、所以即便是实现了这种，嗯，刚才说的是碳基，那是硅基智能， 嗯， 它也还是会跟人有一定的缺陷，是在于说人的思维模式，它可能是一个心脑合一的过程。 就其实你说的这个， 它可能涉及到潜意识什么。 其实你说的这个就特别狗难上，就我刚才说的硅基智能这些东西也都是就是纯嘴炮，你知道吗？因为这些东西都在现在其实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也现在都是靠大数据嘛，就相当于靠这个数据来练叫什么啊，炼钢还是叫炼金术，就是现在不是都管那个做模型的叫炼金术师吗？ 为什么？ 他就相当于把这数据就当成那个比如说沙子，你刚淘来的沙子，就往那一放，然后你就开始炼，然后就开始从沙里的淘金嘛。 嗯， 就是其实你的数据越多，你的模型就越精确，然后你就更符合你所看到的以往的经验。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他其实只是学会了，你处理已经发生这个事儿的这种能力。所以说，比如说像那个 AlphaGo， 他也是下围棋，那他也只会下围棋，你让他下象棋，他就不会了，就也是这么一个意思。他只能是，比如说现在的人脸识别，他也就是。把你看个一溜够，他看你看个几个小时，他就认识这是你了。但是他没有见过的人，他只知道这个可能是未知的一个人，但他不知道是谁。对，那跟人的那个智能这个例子不太好啊。我想想还有什么例子能说明？对，我觉得那个自然语言处理就叫 NLP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这个应该比较好，因为他们有一个例子叫 Chinese Room。就相当于大家都不知道中文怎么说，那这个咱们就说一个外国人或者一个机器人，他就说别人告诉他你说你好的时候你也回答你好，然后他要说你吃了吗你就说没吃，就是你相当于拿了一个字典，他就告诉你别人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但你并不知道你说没吃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你完全不懂他什么意思，你只知道说了这句话，这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能做到的点。他就相当于知道，他就是看，比如他看了 N 个电影对白，他就知道别人说你好的时候，他也会回答你好。他只知道这个逻辑，但是他不知道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是不知道的。我不知道我解释明白了没有？ 我明白。那正好这两天我看到那个国内想的现在好像出了就是两款新的那种智能机器人吧， 嗯， 我不知道你知道吧，一个叫快宝，一个叫二白。 嗯，不知道。 嗯，你可以搜搜那个 YouTube 上他们的视频，然后以我一个文科生的理解能力，我一度怀疑这个是不是背后有个小姐姐然后替他们说话，我的智商也就到这儿了。然后所以我就不太能理解，因为他们那个应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反应啊， 真的 都特别 的， 对 吧？ 对对对， 嗯， 因为我们家有个小爱， 嗯， 然后一对比就觉得他傻半截儿 啊。 然后你可以搜搜快宝，那个好像是普通人买不到的，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是商用， 我也不知道。另外一个叫二白，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成功上市了。所以我就还之前还有这个 question mark， 这到底是不是这应该就是你所讲的所谓的人工智能吧？ 对对，是的， 对吧？然后它这个一个是怎么做到的，再一个是不是现在真的已经到这么前沿了，它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是怎么样的。 嗯，其实更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你看那个 Google 翻译，嗯，比如说它英德语翻英语，那是非常准确了，我觉得。 嗯， 但是翻中文还是比较差了。 没错， 嗯，所以那你能说他更理解德语吗？或者他中文就没有那么好？倒也不是，就他们其实背后的模型应该是类似的，只不过就是他的数据上或者是中文和英文的差距实在比德语和英语的差距要更大。嗯，对，所以他虽然他相当于他的 task 本身就更难，可以这么说。嗯，所以，你要说他这个应答突然变得特别特别聪明了，那我刚才我现在看知乎呢，大家就说好多人都不相信，觉得他虚假宣传。嗯， 我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是吧？我这还以为就是我这一个文科生的那个智商已经不能理解了，我就会觉得啊，这后面是不是有个人？ 嗯，这是很有可能的。比如说他把这个脚本，就是我要说什么的这个剧本他已经写好了，那我就按这个说，他肯定就按这个答，就是他肯定很容易作假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我看他的 video 是在大马路上拍的， 就是让 random 的人，就是路人去跟他说。 Run 不 random 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随机，就即便是在大马路上也有可能是，就现在真的很难分辨到底是真还是假。 对，而且如果说他要是不上网的话，就这个机器人他是没有 WiFi 的，我觉得就更不靠谱了，就更不太可能了。因为现在比如像谷歌的那个或者是什么Amazon 的，就这些类似小爱的这些东西都是要上云上。就是特别大的一个处理能力才能做得这么好的，你让他，对你包括你要把他断网，就让他在家里，他可能什么都听不懂，因为他的处理能力太低了。 所以他在大马路上走的时候有没有网呢？ 如果没有的话，那肯定是那就是虚假宣传，对，我肯定就不信。他要是 专家辟谣了， 那没有，但是他万一是能上网的呢，就没准还行了。 你回头可以看看那些视频，就你就搜快宝二白，因为那个二白他是就是我看的还挺有乐的，然后那个视频可能大家现在都在疫情期间不能出去嘛，然后就给他那个拴个小篮子让他出去买菜，然后就是、 哦、 对就是去各种买菜的地儿，然后跟那个商家对话，就、 哦、 然后买什么的话再放在他的篮子里，然后他嘟再拉回去。 哦，最近我就看过那个是谷歌的嘛，因为他做了一个实时语音的，他当时做的 demo 是给那种披萨店打电话订餐，然后那个等于接电话那个接线员是没有听出来他是一个机器人。 天哪， 嗯， 那也挺神奇的了。 对，但其实这里肯定都有夸张的成分。嗯， 我觉得我买小白小爱就被骗了。 嗯，那些其实无所谓，因为它肯定会一直能升级。 其实就是一个智能音箱。 对，因为它的那个大脑是在云里的，所以它可以一直更新它云里的那个模型。所以 它越来越笨了呢。哎，会不会是因为在外网，所以没法升级啊？ 嗯，那也不至于吧。 是吗？因为他播国内的一些歌曲是有限制，播不了的。 哦，那他能看到咱们的 IP。 嗯， 啊，对， 他一看是国外， 所以一度呢，我刚把这个小爱买过来的时候，我们先弄了一个那个，就买了一个国内的 IP。 嗯，哦， 然后翻墙翻回到国内，然后去听国内的歌，然后播国内的东西，然后就是对，过两天还我忘了多少钱一个月了，然后没用几天，然后被封了这个 IP， 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现实的验证了那个钱钟书的围城，你知道吗？墙里的人想翻出来，墙外的人想翻进去。然后而且用那个 IP 的时候，我 YouTube 什么的还又都用不了。 哦，我知道，对对对。但是我还是觉得中国的墙做的比较厉害，就是你要想从中国翻出来，我觉得要比翻进去容易。反正我现在是放弃翻进去了，就是 我也觉得 我 翻进去特别麻烦，就算了 对， 就这样了。就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社会。 不过我觉得我现在 YouTube 什么都能看得着啊，就是什么电视节目， 基本上对，基本上。但是那个时候我想我翻进去主要是想看一些就是国内能看到的那个国外的电视剧。 哦， 我忘了， 明白， 我想翻是看什么了。 对，因为你好多那些网像比如说像那个优酷什么的买那些美剧的版权什么的，所以 对对对， 对，到国外其实倒不能看。 对，是。然后现在就是好像最近也没有这个什么太大的需求。 然后对，那你今天晚上什么打算几点睡？明天早上打算？ 哎呀，那我立个 flag。我希望我今天能在11点睡， 啊， 然后明天希望能在7点之前起，然后起来之后做点运动。希望那个明天4月1号了，在这个最不 serious 的日子里，立个最严肃的这个 flag， 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生物钟调整过来吧。 好的，我觉得我现在 咱俩聊的还不错。 我就是被那个什么被夏令时给搞乱了，所以就一天都困了那样。 他那一个小时影响其实还挺大的。 对，因为比如你从是平时8点起，就现在就一下变成9点了，你得直接上班。 对， 然后 就还挺难受的。据说他们想要把那个夏令时取消，但是我估计 对，我也听说 讨论个20年吧得。 而且还全欧洲还统一一个时间 啊，对呀，所以就太那什么了，就更难了，这个困难度更加，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夏令时吧，其实也没有节约多少电， 会节电是吗？是这个原因呀？ 对呀，是。 哦，我一直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哎， 节能。 因为在英国特别明显，在冬天就3点多就天黑了，是那感觉。哦，所以觉得 好像还没那么早吧。 你能感受就是每天出门的时候是有太阳的，但虽然3点它就黑了，但原来在北京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冬天上班真的挺难受的，特别黑特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我隐约有点印象，可能在咱小时候90年代初的某两年咱们也用过这个冬令时夏令时，但是后来好像取消了。 我完全没印象了。 我觉得可能在3、4岁、4、5岁的时候有几年是用过的，应该是90年代初，但是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咱们又取消了。 那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可以搜一搜，我觉得我有这个印象，但我也没有就是确认他是不是这样。 我就记得那会儿是还得上6天嘛。 对。 只有礼拜日，然后礼拜二好像写下。 半天。 对。 哎，咱们上课有经历过上6天的吗？ 我反正小学的时候还是。 有、对对对，有。后来的某一年突然就改到了那个5个工作日。 我觉得咱俩就这么一直说肯定就没完没了， 都给你剪成2期了。 对对， 那个智能 可以剪 开始。 可以。 但在最后我们并没有继续聊下去，也并没有剪成2期，就这样我们结束了今天的对话。希望我们下次再见。